琴日讲到感应篇第一句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呢句话是说明感应道交的原理。文字虽然简单，道理非常深刻，用现代科学眼光来看，所谓心电感应，心是真的，电是比喻，比喻一定不可能比喻到恰到好处，只能比喻得好似的。因为在世间物理现象，似乎电的速度最快，和光速度相等，而心感应的速度比光比电不知要快几多，简直无得比的。电波的速度一秒钟先30万公里，心里面念头的速度，念头一生就遍虚空法界。这种情形我们在讲席之中多次跟各位报告过，它是讲感应的原理。回篇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，举出很多公案古仔来做证明。其实那些例证是举不尽的，只要我们冷静观察，我们一生中自己和周围的环境，就能体验到感应是真实的现象。西方人所谓真理，回篇里面第五段举唐代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一段话，那段话讲得好好，在《坛经》里面，六祖话：一切福田不离方寸。呢句是总说，同呢度讲的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同一个意思。方寸就是我们的念头，心里面起心动念，就感得吉凶祸福。小的那步叫吉凶，大的就称为祸福。佛在经上讲，吉凶祸福皆由心造，又说罪福这两件事，苦乐这两种果报，都是身与意三业造作所招感的。世间人不懂这个道理，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咁先真正讲得上自求多福。唔明白呢个道理，谁信自己嘅烦恼妄想造作，绝对招感凶祸。所以 我哋想消除呢个世间嘅天灾人祸，能唔能做得到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绝对可以做得到。用什么方法教学？我这次在澳洲昆士兰多元文化局局长来见我，听到种族融合，宗教融合，大家能放弃自己的成见，互相尊重，和睦相处，点先能落实？因为他在澳洲主管这些事务，我跟他讲了一句话：教育。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，你建立一个政权，建立一个国家，统治人民，用什么方法教学为先？而家想达到社会和谐、世界和平，除了教学之外，冇第二个办法。教学嘅内容系乜嘢？就系感应嘅道理。如果将呢个道理搞清楚，事实真相搞明白，我哋起心动念，自然就收敛了。努力行善，善的标准是什么？十善业道，人人都能奉行十善业道，天灾人祸自然就没有了，不会发生。佛在经上讲，如果我们的妄想念头跟着嗔畏跟着嫉妒邪淫，地狱的现象就会现前。地狱从哪里来的？你要明了啊！如果随顺悭贪，贪而无厌，自己有的不舍得布施，做的是饿鬼业，六道里面鬼道境界就现前。如果随顺如痴，什么叫如痴？世出世间法，没有能力辨别真假，没有能力辨别邪正，没有能力辨别是非，甚至善恶利害都颠倒了。这种是愚痴，愚痴是畜生的行业，所以贪嗔痴是三恶道的业因。我们现在冷静观察， 这个社会上广大群众，边个没有贪嗔痴？不单止有贪嗔痴，还不断地增长，增长的速度叫人可怕了。贪嗔痴那些念头行为增长，就是三恶道快速的形成。我们不用堕六道里面的恶道，恐怕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就变成地狱饿鬼畜生了。你说这几可怕呢？现在有些过悟的人，知是人人想挽救这个社会。印光大师为我们带头，给我们莫大的启示，跟我们说救这个急难儒家的道理来不及了，佛家的大道理也来不及了，所以先提倡《了凡四训感应篇》文昌帝君音质文来救苦救难，一切恶业之中杀业最重，淫业最重，所以安时长书对这两种用特别篇幅来说明，提醒我们注意这两种是根本的大罪，是凶祸的根本。十善能挽救劫运，念佛是第一善法，所以最后他有西归直止，劝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。三恶道的业因我们明白了，还有三善道，三善道里面的阿修罗虽然能行善，心行和十善业道相应，但是傲慢的习气太重，脾气太大，好胜心太强，就堕修罗道。能坚持五戒十善，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遵守这个原则，这样才能得人心。如果能再将十善业道向上提升，做得非常圆满，那是天道。可见得佛法教学第一个目标，教人断恶修善，目的就是保证我们来生不堕恶道，还能得人天福报，但是未能超越三界六道轮回。 更聪明啲嘅人知道，三善道唔系办法，未能根本解决，再向上提升，超越三界啦。好似阿罗汉知道人我事实真相，好似《金刚经》上讲嘅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所以放弃对我嘅执着，亦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无我，亦就是有我你就有六道轮回，无我六道轮回就冇啦。超越六道轮回就证阿罗汉果啦。如果佢了解宇宙之间嗰啲现象缘起性空，嗰啲现象从边度嚟噶？六道从边度嚟？十法界从边度嚟？嗰啲现象系同一个缘起，明白呢个道理。连极其微细的执着亦舍弃了，知道执着是错误，这种境界比阿罗汉高，能证辟支佛果，觉悟人空，又能发心帮助一切众生，教导一切众生，学习六道，那就是菩萨业了。如果用真情的慈悲，平等的慈悲，自行化他，这种就是佛的业，佛的所作所为，这些话都是讲正报。法是人造的，菩萨亦是人造的，只要你一念回心，就超凡入圣。我们为什么不努力？为什么不认真去学习？学习佛菩萨大吉大利，无边的福报啊！所以吉凶祸福无门，就是不一定无定法，都在人心一念之间。凡人只知道一念善恶，不知道善恶里面仲有咁多差别。佛法同我哋讲得透彻，讲得明白，我哋嘅正步转咗，依步就跟住转，依步系我哋居住嘅环境。你睇《华严经》上所讲嘅华藏世界，毗卢遮那佛嘅生活环境， 再睇下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嘅生活环境，所谓香台宝树，清净庄严，从边度嚟嘅？都是从真情慈悲平等教化众生感召变现出来的。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地球，地球是我们的生活环境，大家都睇到，大家都听到，好多人都讲地球病啦，病得非常严重，到处都系天灾人祸。天灾人祸从边度嚟噶？从贪嗔痴变现出嚟噶，贪心重。贪心是水，水灾就现前；嗔为心重，火灾就现前；愚痴是风灾。心地不平是地震。我们现在的社会大众是什么心态？感召那些天灾人祸，天灾人祸是可以消除的，可以化解的，科学技术做不到。这些事情我常讲，政治做不到，军事武力亦做唔到，经济亦做唔到，科学技术都做唔到，喺人心转变人心，唯有圣言教学。圣言教学系平等嘅教学。我接触好多世界宗教领袖，我同佢哋倾过。现在大家都意识到这个世间灾难太可怕了，所以都希求我们怎先能和平和睦相处，能互相合作。这个意识非常之好，在佛法讲此觉，开始觉悟，好现象。我们的愿望要能落实，要教育。我跟他们大家说，现在宗教没有办法解决问题，是我们只有宗无教。大家想想对不对？这些话是我在说来，世界宗教和平会议里面讲的。我们有宗，更要重视教育。这个宗教教是教育，怎教你们的信徒？发挥平等的大爱。天主教、基督教里面讲的上帝爱世人，你们想想这句话，上帝爱世人并不是说上帝爱他的信徒，信仰上帝的人上帝爱他，不信仰上帝，上帝还会爱他，因为他是人嘛，他爱的是世人，并没有说有差别在里面。佛家讲的真慈平等， 爱护一切众生，以真情的爱心、无私的布施，无条件为一切众生服务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附带条件是解决不到问题的，无条件为一切众生服务，我们学到了，学到就要做到，学了做不到，那有什么用啊？那你招来的还是灾难，学完之后立刻要落实，要做到。我们现在访问不同的宗教，不同的族群，我们用真情的爱心，无私的供养，热情的帮助，我们得到的回响就证明佛菩萨所讲，证明太上所讲，为人自招。我们招感的是很多众生亦对我们热爱，从这一点点，我们就能深深体会到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。要靠世界那些宗教家热心来教导，发挥大爱，这才能解决眼前的灾祸。这个意思我们要深深去体会。现在时间到了，就讲到这里。